同志乡下，一个劲地向下扎根生长。你会把你土包的越级大地上才能长得更壮。送你在北方，家乡的朴实和豪放让我更希望，夏日里的风沙磨砺我意志，冬季里的严寒锤炼我无比坚强。向上，天天生长。你为是母亲在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你为是母亲的期望，给大地披上件件绿衣裳。

索，索那爱的亚拉索。

来自四面八方，仙女般的空中小姐翩翩而降，祖母献了一生年没有走完的路啊。

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德德玛演唱的《草原夜色美》，柳时明演唱的《一个美丽的传说》。